第143集，你会不会担心？温小慧脸上闪过凶狠的表情，她咬紧牙关，恨不能将眼前的人生吞了。保镖走后，她在咖啡馆里呆坐了很久。其实她大概能猜到洛伊会把东西放在哪里。洛伊这样的人不值得信任，同时他也不信任任何人。那么重要的东西一定会放在自己能掌控的地方，所以东西应该在家里。那别说那么大，他不知道该去哪儿找。如果找到了，他把东西交给了长行，会怎么样呢？长行会获释吗？如果长星出来了，洛伊的处境肯定会变得很危险。温小慧揪着头发使劲搓了搓，她感到头痛欲裂。有时候她会在恍惚之间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很不真实。她这辈子最崇尚的就是活得开心，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被说不清道不尽的烦恼纠缠，没有一天，哪怕一天心里能真正的平静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洛伊，洛伊到现在都不能放过他，他如何不恨。带着一点刻意的心态，他回想起洛伊对他做过的种种。虽然他从未想过也不敢报复，但当自己亲人的安危和洛伊的利益相冲突时，他不该犹豫。温小辉的眼神变得坚毅，他要尽快把冯月华送回美国，最好再把罗瑞弄去澳洲待一段时间。无论是长行的阴谋还是洛伊的怒火，他一个人承受就足够了。聊完之后，温小慧直接去了洛伊那儿。他进门的时候正巧曹海也在，两人在谈事儿。看到温小慧，洛伊原本严肃的脸顿时焕发笑容，就好像沉寂的花骨朵瞬间绽放了一般，好看得让人移不开眼睛。 小辉哥，你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下周才回来。 洛伊迎了上去，毫不避讳地低头亲了一下。 你今天真好看。 温小辉有些尴尬地看了曹海一眼。以前洛伊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跟他表现亲密，哪怕是在热恋的时候，那时候他觉得很正常，尽管他不在意，可俩人毕竟是男的。后来回想起来，他才明白，洛伊当时并不想跟他有明显的瓜葛，毕竟那时候自己对洛伊来说唯一的意义只是那笔遗产。现在洛伊恨不得全天下都能知道两人的关系，可是他却不在乎了。曹海表现得波澜不惊。 好久不见了。 温小辉也对曹海点点头。 你是回来吃饭的吗？ 不是，找你谈谈工作室的事儿。你们先忙吧。 好，你上楼等我，我很快就好了。 温小辉转身上楼了。目送着温小辉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，曹海才再次开口。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太冒险了。长行现在是孤注一掷了，他就算自己跑不了，也会把你一起拖进地狱。 曹海，你觉得我离地狱远吗？ 曹海怔了一下。洛伊用笔尖一下一下地点着合同。 你也算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吧，我知道你也是迫不得已才跟我合作。我这种人连狗都养不熟，如果现在我死了，可能没有人会为我掉一滴眼泪。 洛伊抬起脸，深邃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曹海。 可是温小辉竟然真的喜欢过我，真的纯粹地喜欢我这个人，怎么会有人喜欢我这种人？ 甚至知道被我骗了，还愿意帮我。 我发现，你什么道理都懂，人心你看得透透的，可你选的总是最偏执、最不正常的那条路。温小辉现在是什么状态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你越逼他越适得其反，你真的不明白？ 我怎么会不明白啊？他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，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现在唯一能让我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他，但正好相反，他只有不看到我才会高兴。我当然希望他高兴啊，可是要我放他走，只要我活着就做不到。 曹海看着洛毅，看着这个绝顶聪明漂亮的青年，眼中疯狂而偏执的光芒。他原本应该有一个怎样精彩完美的人生，却偏偏降生在这样的家庭。世间最大的憾事，莫过于一个玲珑美妙的果实，内里已经烂透了。温小辉上楼之后，重重喘了几口气，才让狂跳的心脏平复一些。他把卧室门敞开着，这样他就能听到洛毅上楼的声音。然后他开始在房间里翻找起来。这个房间他曾经住过好几年，再熟悉不过。他把适合放东西的地方按照顺序翻找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了脚步声，他心里一惊，赶紧把东西放回原位，坐到电脑前，打开早就准备好的电影看了起来。洛毅上楼了，带着淡淡的酒味，从温小辉背后撑住了电脑桌。那带着笑意的声音简直丝丝扣人心弦。 看什么呢？ 这不是你下的片子。 给你下的？你不是喜欢动作片吗？ 洛毅低头闻了闻他清香的头发。 当然我知道你更喜欢另一种动作片。 温小慧把电影暂停了，回过头， 我跟你谈谈。 洛毅顺势吻住了他的唇，温柔地吸吮着。温小辉感到心脏有些颤栗，他悄悄地抓紧椅子的扶手。洛毅亲完之后，心满意足地舔了舔嘴唇，拉开另一张椅子坐下了。 你说吧， 现在巨星是什么情况？我回来之后还没和巨星的人联系过。 我倒是和巨星的控股方一直有联系，巨星现在发展得很好，但是刘星精力有些跟不上了，他离了婚，自己带两个孩子，非常需要有人帮他。如果你现在回去，什么都好谈。 但我现在想做自己的工作室，我计划把鹏城的人马搬过来。 你不想回巨星了？ 我很喜欢巨星，但我想自由一些。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你想在哪儿开工作室啊？你说一个大致的地段和要求，其他的我来帮你准备。 巨星现在在京城有三家店，尽量避开他们，然后离家近一点吧。 那就西荣商圈吧，离罗瑞的店也很近。 好， 能为你做一点什么我真的很高兴。 洛毅笑着捏了捏他的脸蛋。温小辉低下了头去。 晚上想吃什么？还是出去吃？ 在家吧。 没问题。 洛毅转身要下楼，温小辉突然叫住了他。 洛毅，长行的案子怎么样了？ 洛毅怔了怔，回过身。 哦，还在审。怎么了？ 他肯定会被判刑吗？ 嗯，只是年限的问题。 多少年？ 可能一辈子出不来，可能几年就放出来了。 他出来之后，你就不怕他报复吗？ 只要他进去了，我会把他所有的势力连根拔起， 就算有一天他出来了，也什么都不剩了。 你们是亲生父子，一定要闹到这一步吗？ 从他逼死妈妈，而我开始计划复仇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俩就都回不了头了。现在不是他下地狱，就是我下地狱。我不会放过他，他也不会放过我。更何况因为他，我连你都失去了。我不能让我做的一切，到最后变成一场空啊。 你对我做的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这点别怪到别人身上。 为什么突然问起长行了？ 他早点判了，我也安心。他的势力那么大，我担心我妈的安危。 阿姨过段时间就要回美国了吧？ 嗯，我会让她早点回去。 早点回去好。需要我安排吗？ 不用了。 嗯，那我去做饭了。 洛伊走了两步，回过头。 小辉哥，你很担心阿姨和罗瑞，那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，你会不会担心啊？ 你想说什么？ 我只是好奇，毕竟我们认识快5年了，尽管你恨我，尽管你没有一天不想远离我，但是如果我真的不在了，你会伤心吗？ 温小辉本能的不想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洛叶很强，他聪明、年轻、有权有势，还有一颗冷酷的心。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事能打倒这样的人，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洛叶可能会消失。他不知道洛叶问这个问题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想博取同情吗？不管是因为什么，他一点都不想思考。他想象不出来没有洛伊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，毕竟这个人在他生命中刻下的痕迹就像一道裂骨。 我看电影。